Monday， 道别了欢笑 Tuesday， 落寞免不了 Wednesday， 灵魂全数碎掉，但你的 Thursday 再大叫不至 Friday， 跟伤感对视身。何容许一心几个特效自愈难于我，难道这次我很傻，我不太温不太火，我是我，如能仍然容许一生一个，亦是幸运迎合我，无论这样说多讨也是我。无论这样说多讨也是